翻嚟講翻我哋今日嘅呢個正題咧，就係呢個 武漢沙士 疫情超級擴散。咁啊，最好笑咧就係呢個 衛健委有條友， 衛健委嘅呢個組員啊、組長啊，呢個專家姓黃嘅黃廣發， 黃廣發 竟然就向有線電視確認話話咧，就佢都自己中埋招。 呢啲有喜劇之王咧，嗰啲 feel 啊，冇事嘅。 跟住就咁樣，張建中咪咯今日， 咪就係咯，佢一路咳 一路講啦， 咪係咁喺度對 住俗親啫。你睇佢咁嘅死人樣似俗親， 佢連把聲都變埋， 聲都變埋俗親。 跟住咪有個記者問佢咯，其實我係關心你啊多啲喎，其實其實唔係，其實最緊要佢係關心自己。大佬我哋成 佢話佢做乜唔戴口罩啊？大佬喺度噴口水啊，對住記者。 佢話陳凡都戴口罩，點解你唔戴口罩？係嘛？你當中有冇人有病？你自己對住成班記者喺度播讀，我大佬 真係有喜劇效果。嗱，低威我哋都講咗啦，叫大家自求多福，唔好靠呢班咁嘅爛攤噶啦。因為咧，你見到咧，到而家今日問張建中點解唔叫香港人唔好去武漢？ 係 喂，大佬，你見到廣東嗰個鍾南山嗰、那個廣東省嗰、那個專家啊，所謂沙士專家啊，鍾南山啊， 鍾南山係啊， 佢都叫人唔好去武漢啦。 啊，唔係佢自己講嘅，佢話人傳人啊嘛，佢肯定。 佢話已經係人傳人啦。 係啊，佢確認。 因為初初武漢嗰邊咧好撲街嘅，第一就冇確認話人傳人，第二咧就拉咗八條友嘛，就話佢哋呢個造謠生事啊嘛， 係啊， 係咪啊？散佈謠言啊嘛，今日連阿胡錫進都頂唔住喎，就話嗰八個人要重新放翻佢哋出嚟。 要平反， 同埋呢個武漢公安系統咧要檢討喎，要，因為習近平琴日開咗聲之後咧，今日你見到呢個長安劍啊，即係政法委嗰啲嘅喉舌啊，新京報啊，喂，全部開波喐武漢喎、 啊，喂，要轉都幾快喎、啊，要轉太多， 喂，梗係啦，皇上永遠英明噶嘛，所以我就話嗰啲警察 係啊， 睇清楚武漢呢單嘢啦，武漢公安食硬嘅今次，一定啊，因為。君就係唔係亡國之君，但係神係亡國之神啊嘛！ 永遠都 係 咁樣。 咁所以永遠阿黃志文咪要調去做圖書館館長咯，係咪？所以今次武漢疫情擴散嘅話，而家冇得撳啦嘛，因為去到泰國、去到日本、 韓國都有。嗱，今日去到台灣，台灣嗰個咧就因為佢自己本身喺武漢翻工嘅，咁所以佢翻到去咧就惹翻佢哋。 嗱，我想問一下啦。台灣就好快就確診，香港到而家只係有99個懷疑。 懷疑嘅啫，冇。 我想問下點解香港到而家都冇辦法確診咧？係咪因為黨主席唔批咧？ 唔俾公佈，全面管治權啊嘛，呢個 係。咁係啦，嗱，即係你，所以你問我點解香港呢班官陳肇始一路數落嚟，我就話係同鄧炳強係同一 level 嘅咧，就係全部都係黨嘅絕對領導下邊嘅一班走狗奴才。但係佢係攞緊我哋30多萬人工嘅走狗奴才。是沒有辦法 defend， 我就是說，喂，我今天看過梁卓偉出來說，他說根據港大的推斷，武漢應該有1300多個 case， 呢個倫敦咩帝國學院嘅科學家推斷啦，應該武漢已經有，而家已經有1700個 case， 最少 1700個 case 最少。 而家武漢以外咧，就似乎好似話廣東最多嘅喎，其實係 因為嗰啲係武漢跟住落嚟， 係搭高鐵落嚟， 好近嘅啫嘛， 係啊，好近嘅， 係啦。咁啊，而家香港幾大呢個抗疫嘅漏洞？第一就係、是、根本上佢到而家仲唔敢呼籲人哋唔好翻大陸，唔好去武漢。佢唔去武漢都唔敢講啊！今日 佢又有個理由嘅，我記得唔知之前好似陳肇始話啦，嗱，因為武漢啦。就不是一個國家嚟，我唔可以當咧，即、就、係、是、可以將佢就立為呢一個叫做係旅遊警示嘅單位。 咁我點解唔可以作為一個問責官員去呼籲香港人唔好喺呢段時間去武漢咧、我唔使出咩啊？你話如果唔係國家出唔到旅遊警示，既然出唔到，我補救方式咪口頭叫大家唔好去咯。 係啊， 點解唔得啊？喂，大佬，鍾南山都叫人唔好去，佢叫廣東嗰啲人唔好去、啊， 因為佢廢過鍾南山。 所以我咪話你睇下。這個政治掛帥，所以我說為什麼這個疫情必定會擴散，原因是因為獨裁體制的人禍，這個不是天災那麼簡單，這個是絕對是人禍，因為中國大陸仍然是吃那些蝙蝠，現在鍾南山就說是竹鼠，是一種他們平時吃的東西，是這樣變出來的， 他們很多的， 上次沙士都已經是了， 有孔雀啦， 還在賣啊， 是啊， 那個華南批發市場仲賣緊嘅係， 仲賣好似好似冚咗啦嘛，而家係 唔係淨係一個市場啊嘛？ 佢有好多嘅，咁廣東廣西嗰啲咧都好多嘅喎，都好誇張嘅喎，由嗰啲咩活蠍子啊、孔雀肉啊、咩活大雁啊，乜都有 嘅 喎， 真 係誇張喎。 呢個即係咁樣嘅報應嚟嘅，你問我真係即係對動物咁兇殘。 娃娃魚苗都食喎，大佬。你娃娃魚已經撲街嘅啦，仲要食埋苗喎，真係。 你冇睇呢個咩咩？笨豬跳啊！真係將只豬綁上去啦， 係啊，我知啊，聽到啊， 嗰度彈弓彈嚟彈去，嗰度殺豬咁喺度跳喎，咁就大家喺度拍手掌。 佢嗰個旅遊項目嚟噶嘛，嗰個係 係 係啊， 係旅遊項目嚟噶係，所以我話呢啲動物對人類嘅復仇嚟噶，你咁樣去虐殺啲動物，好啦，而家就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第二個冒險雞籠就係，淨係喺飛機上邊嘅乘客。下來才要填個申報表，為什麼不是上飛機上去探熱呢？ 是啊， 澳門都可以了，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呢？好，跟著今天記者追問，就是在這個邊境的高鐵車站裡面去檢疫去申報，為什麼不可以？他竟然的答案就是說，因為這樣很多人就會流聚集在那裡，就會傳染，一齊填 表， 一齊填表就會傳染。好了，即是張建宗是假設如果他們聚集在那裡，有菌者就在那裡傳染，但他竟然是容許這些大菌者不在那裡傳染，就進來我們市中心傳染我 們， 而不在那裡攔截他， 是的， 我們想是什麼邏輯來的，這些其實是，是吧，你正路應該在那個高鐵口岸那裡攔截他啊，哦，你說在那裡攔截他，如果他是帶菌者的話，因為他排隊的時候就會傳染身邊的人， 哦，我都服了他，他自己都吸到這樣，他都這樣說出來，真的 我想他快死了，張建宗真的不死都沒有用，真的這些廢柴，真的你叫他領導抗疫，所以我說很簡單，我一早已經說了，大家戴口罩洗手回家，那些住大廈那些叫那些大廈管理員，公屋好居屋好私樓好，在那個浸制那裡消毒， 那個很重要，還有那些廁所， 鋪塊膠紙， 那些 門柄， 那些門柄， 是啊， 通常都很厲害的，其實是， 然後呢，就擺回那些消毒洗手液，我們自己回去沙士那個抗疫的， 你想回去董太， 那個準備， 董太 沒錯，那個準備，是啊，那很多人就說口罩很貴啊，什麼什麼，那些我們上街示威的口罩是不合適的，不要戴那隻口罩，如果你話喂嗰啲能夠有三層，中間有一個濾芯嗰啲口罩咁點咧？咁台灣買台灣嘅牌子，咁啊台灣牌子咧， 最近有好多香港人去咗台灣帶好多翻嚟。 我今日我喺黃金附近嗰啲嘅散貨場都見到幾廿蚊盒嘅啫，真係。 哦， 係啊，唔好話咩咩嗰啲藥房嗰啲撲街嚟嘅，賣咩400多蚊盒喎？ 話唔係話， 係啊， 炒到咁犀利。 我見到40多蚊盒嘅啫，係。 係。 而家。台灣的那些即有中間有一層過濾那些可以過濾到那些細菌那些、就是那些外科手術口罩、所以呢這些就是必定的指定的動作了，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什麼呢，當大家因為那個他很多時候是日成人上呼吸道感染開始先，那就喉乾的時候呢就是最容易被細菌感染的、 咁所以如果你朝頭早起身或者你做咗可以發覺喉嚨乾渴，唔好諗咁多，即刻飲啲暖水落，保持嗰個 飲多啲水，飲多啲水， 喉嚨嘅濕潤係好緊要嘅，因為佢一乾嘅話咧，細菌嗰個嘅感染嘅情況就會嚴重好多嘅，所以一定係要咧令到嗰個喉嚨就即係冇乜都冇所謂嘅。而家你買過嗰啲保温水樽咧，好平嘅，就記住係雙重降嗰啲。即係304食用降兩層嗰啲保温杯，如果單浸嗰啲咧係保唔到温嘅。咁但係你買個雙浸保温嘅，而家都好平，幾廿蚊嘅啫。其實 哦，咁平嘅咩？ 係啊，雙重保温嗰啲唔係日本仔嗰啲幾百蚊嘅，你買、 日本仔嗰啲咩 Tiger 嗰啲 咩咩 Firmus 啊嗰啲好貴嘅， 嗰啲成兩嚿水起碼。 係啊，但係你其他嗰啲雜物嘅話咧，就你翻嚟試一下，真係可以保到八個鐘已經 OK 嘅啦。我覺得翻工嗰段時間，因為翻到屋企就容易揾到熱水嘛。暖水最主要是50度到80度的暖水，keep 住喺個熱水，即係保温杯嗰度，保暖杯嗰度。咁你然後咧就擺住喺個背囊，除咗戴口罩之外，口罩唔夠嘅其實，仲要戴住一個保温杯，裏邊 keep 住有暖水嘅。喉嚨一乾渴，即刻飲少少，飲一啖，唔好咕嚕咕嚕咁飲，就係可以令到個喉嚨受感染嘅機會係少啲嘅。咁啊，唯有沙士都係靠自己嘅，其實香港人都係。 哦，係嗰陣時係㗎。係 咪嗰陣時？你記唔記得董建華個撲街就話冇社區爆發啊嘛？楊永強亦都話要 medical proof 啊嘛，同今日梁卓偉所講嘅一模一樣嘅，係講科學、講證據。我話俾你聽，抗疫唔係淨係講 medical proof 嘅，medical proof 只係其中一 防範於未然啊嘛。 因為抗疫嘅意義就係你永遠都係矯枉過正，你要行早一步嘅。係 啊。 點解要 quarantine 啊？到你真係有社區爆發嗰時候，你先 quarantine， 咪299 條人命咯。而家大陸一係唔搞 quarantine， 佢一 quarantine 好犀利喎！你見到佢， 你睇到廣州運嗰啲病人，大佬你見到唔得人驚，好似即係化武襲擊咁啊！真係 阿凡達啊！佢喺個箱入邊，即係好似 喺個箱入邊嘅係啊！ 玻璃棺材咯，咪真係好似係。 你見到唔得人驚，即係真係呢個咩？點解？因為武漢已經有14個醫護受感染啊嘛， 一個傳14個啊嘛，好犀利。係 一傳14，咁呢個咪世衛。亦都講到明世衛專家係已經係認為係高度可能係人傳人，係人傳人即係話 唔使高度可能 佢係傳一浸啊 ，confirm 咗啦， 佢係會有 A 浸、B 浸、C 浸、D 浸咁一路傳來，而每傳一浸可能有變異啊嘛， 係啊， 咁你諗下嗰個風險幾犀利？ 咁仲犀利嗱，而家暫時嚟講咧就致命率唔高啦，其實係暫時，咁但係你唔知噶喎，你之後係啊會變噶喎，你越變越惡噶喎，呢啲分分鐘係。咁所以唔好睇少喎呢樣嘢。 同埋最重要，你問我，我打死我都唔信嗰個疫情嘅數字係假嘅。 啊， 真係你沙士對香港人嘅教訓實在太深刻啦。係中共，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啲人嚟香港一路買板藍根，煲白醋，已經係持續咗成個月啦，都唔講啊。 嗰陣時喺沙頭角傳起先嘅嘛，好似係，即係嗰啲。 唔講啊， 我知啊，好誇張，佢炒咗好貴嘅嗰陣時已經係。 我仲記得係煲白醋嗰陣時。同埋搶呢個板藍根嚟香港， 然之後板藍根嗰個藥用價值就俾人哋神化都好犀利噶嘛！我哋嗰陣時， 你未醫好你嘅冠狀病毒先肚屙先啦，我諗。嗱，你問我呢啲始終都係咩咧？靠嗰個防疫嘅意識。香港而家大幅少咗自由行嚟香港係好事嚟。 哦，好啊，好啊，好啊。 但係慎防過年期間咧，就嗰啲旅行團啊。在武漢啊，因為佢自己因為賺錢最緊要噶嘛，佢自己唔會阻俾自己啲人出國噶。你見到日本個 case 係好 Q 恐怖嘅，如果我日本仔真係眼火爆嘅，點解唔反華？個老豆中咗啦，已經個仔就發燒，去日本之前就拍粒呢個退燒丸，然後上飛機，跟住將個病毒帶咗日本，係賤到咁嘅喎，大陸佬啊，佢唔會理噶。 梗係唔會理啦！ 佢唔會理周圍全世界播毒㗎，係嘛？上次沙士咪就係咁樣走落嚟香港醫，搞到香港死咗咁多人咯。 佢自己都死埋咯。 啊，然後跟住共產黨咪改寫歷史咯。香港抗疫成功係因為祖國支持咯，運來大量物資咯。嗰啲物資從來都冇用過，擺咗喺政府嘅物料供應處嗰度爛 Q 曬啦，抌曬落去啦，抌曬堆填區啦，已經係。所以你成個呢樣嘢。絕對不可信，陳肇始。香港特區政府每一句所講嘅嘢，絕對不可信。 但係呢個陳肇始， 只要大陸唔批准佢哋講，佢連叫人唔好翻武漢，佢都唔敢講。 呢個陳肇始最撲街就係你嗰啲抗疫，你又搞唔掂，你偏偏咧，你仲要政治審查，政治地搞呢啲咁樣嘅連銷攤位啊，又要搣連農場啊，就係做埋曬呢啲咁嘅嘢，不務正業。 咪食環咪走去放蛇咯， 咪就係咯， 好心理清潔一下啲私家行啊、後行啊呢啲咁嘅嘢啦，係咪啊？有冇一個 plan 啊？而家搞公共衞生嘅呢個 plan 啊，大佬 T G 一鑊已經係令到香港陷入呢個公共衞生嘅危機，唔出聲唔理。大佬國際刊物《刺針》雜誌已經三番四次嘅文章去講呢個問題，引起呢個呼吸道嘅感染嘅問題。而家沙士。呢、这個冠狀病毒嘅變種，亦都係呼吸道感染嘅問題。如果你靠呢啲陳肇始呢啲咁樣嘅黨棍，中共唔批准佢講，佢自己自我審查，亦都唔敢講。嗱，睇你點樣對比住，你睇台灣點做就知嘅。喂，你問我，如果喺飛機上邊 check 到原機遣返，我點解要俾你嚟醫啊？係咪先？呢、这個咪就係抗疫嘅精神咯。如果你班友係以為好似上次沙士咁樣，又係大陸醫唔好，走嚟香港醫嘅話，我哋一個咁細嘅城市， 喂大佬，我哋都 密集嘅人口，我點可以承受到再嚟一次咁樣嘅疫症危機啊？ 同埋大陸，同埋大陸都冇俾佢啲咩病毒嘅基因圖譜俾我哋喎，大佬好多嘢佢都唔同我哋分享喎啲資訊。 嗰個通報機制裏邊嗰啲嘢就係佢俾少少你，大部分都唔講。 嚇、啊，所以其實我哋邊有能力醫啫，其實。 如果不是很簡單，你留意一下今日《新京報》長安劍所講的嘢咩？係全部著曬火嚟拍台鬧呢個衛健委和武漢嘅，你知唔知啊？係已經將個波懟咗落去嘅啦，已經係預計定啊，大爆發啊！ 但係衛健委佢算是有大局思維先敢講嘢嘅啫喎。 唔係啊，佢就係知道會大爆發。你識睇中共嘅官樣文章，你就知㗎啦。佢咁樣著曬火去嚼武漢， 就推裝先啊嘛！ 即係已經知道大爆發㗎啦，已經係。 即係推咗裝先啊嘛，先下手為強。 如果佢知道唔會大爆發，佢唔會咁樣推裝㗎。佢即係話推定裝，然後就抗疫英雄就習近平啊嘛。 佢推咗裝咁咪可控咯，所以可控嘅意思咧，就唔會影響到我政權安全，咁啊就叫可控啦。 你對佢嚟講，所有食物衛生安全、國呢個嘅疫症，全部都係國家安全問題嚟㗎。所以點解習近平一拍台你就知道已經係大鑊㗎啦，係大鑊先會咁做啦。 割席， 佢先至係第一個衝出嚟割席㗎。 係啊， 嗱點解我會咁睇咧？好多人冇懷疑啊！喺2008、2009年，另外一個動物疫情就係非洲豬瘟。係，你問睇下世衛專家嘅報告，你就知啦。中國嘅非洲豬瘟係全球最嚴重嘅。反而是那些畜牧大國，譬如巴西、啊、阿根廷、啊、出口豬肉的國家是全部沒有問題的、你想想這個非洲豬瘟在非洲出現，傳去西伯利亞足足是用了10年的時間，在俄羅斯爆發，在俄羅斯爆發了之後傳入來中國，在遼寧出現第一宗之後，短短超過大約6-7個月左右、全中國爆發，那你可想而知中國大陸由沙士到而家呢10幾年嚟，佢所講嘅基層政權、基層防疫、基層衛生，根本上係冇寸進嘅。嗱，我講豬瘟點解要講咧？豬瘟係唔會傳人嘅，所以大家掉以輕心，淨係話啊咁樣就豬肉貴咯，豬肉貴咗好多咯咁樣， 仲要貪佢平，即係嗰啲餐廳進貨啲 發瘟豬肉咯， 係啊， 係啊，好多嘅其實。 啊、 好啦，好多人就話點解喺豬瘟、非洲豬瘟？在大陸的傳播是比起全球的傳播的速度是高那麼多呢、第一，那些豬的飼養的相當之密集、第二，你在巴西的那些畜牧國家，人家是用一個大牧場的方式來養、所以呢他控制疫情撲殺豬的時候也很容易、因為他很容易 identify 到那些農場的數目、但是在中國來說就是小農， 小農多 豬欄 很散的， 養得很密，養得好細，養得好散、一條村裏面一個豬欄養60隻，一個養100隻， 即係好難露 K 啦。如果出事嘅話， 唔係啊，佢自己劏咗佢埋咗佢嘅，佢根本唔俾你去去 因為佢驚你即係殺， 因為已經講咗話要撲殺㗎啦當時。 咁啦， 但係佢撲街在咩咧？我就係話呢個中國大陸咧嘅政權之腐敗，你不能想象、中央就出咗一個賠償嘅方案。就是每隻豬大約賠唔知1700蚊人民幣咯， 一定賠唔夠啦。 好啦，喂，佢衰格在咩咧？佢唔係全部中央出，佢要地方政府出一部分。好啦，地方政府篤下篤下條數，喂，如果我全力撲殺 即係話要有一有感染就嗰個欄裏邊嘅豬全部要殺曬啊嘛！ 蝕本生意嚟個大佬， 佢篤下篤下條數，佢將中央撥嚟嗰啲就攞去派咗佢先，佢自己出嗰啲佢就唔派啦。 係啦， 好啦，佢自己出唔派咁點啊？同下邊嗰啲豬農夾計啦。 啊， 喂，嗱嗱臨劏咗佢，懟咗出去賣先，將啲發瘟豬 好， 將啲發瘟豬豬肉懟咗去市場， 咁咪傳得仲快？ 結果傳得仲快。嗱，呢個唔係我唱衰佢嘅，你只要打非洲豬瘟中國傳播。你又睇到好多呢啲報道，外媒嘅報道，世衛嘅分析，點解非洲豬瘟喺大陸係令到全球啊嘅豬喺欄裏邊嘅豬嘅數量減咗一半？你知唔知啊？係因為中國豬瘟係，所以諗下呢個罪孽幾犀利，殺咗幾多豬啊？諗下係佢哋特登早啲殺咗佢，然後將啲豬肉賣咗出去，係咁樣再賺一筆。跟住最好笑係咩咧？我睇一個《紐約時報》嘅報導， 嗯， 你都唔夠中國人賤格，真係。你話佢黃禍，真係黃禍。咁啊，出現咗一班叫投機炒豬肉嘅分子啦。 啊， 因為個價豬價就升到4000多蚊一隻。 哦，即係發豬瘟財喎。 好啦，咁佢點解擴散得咁快咧？呢啲豬肉販子係咩咧？佢要逼嗰啲豬農賤價，將啲豬賣俾佢。 嗯， 就將一啲感染咗嘅生豬肉就抌入佢哋嘅豬欄嗰度。 哦， 就令到佢哋嗰啲豬感染。一感染完之後咧，就被逼就係嗱，官就1700蚊。 嗯， 好啦，我益你啦，我俾2000蚊你。 嗯， 原本嗰只4000多蚊嘅豬，因為感染咗病毒，你只可以賣咗2000多蚊。嗯，所以你諗下呢個咁嘅國家，就係因為呢啲咁樣一層一層呢啲咁樣，你睇落去好荒誕嘅行為，但喺佢哋眼中就好理性嘅，因為追求利潤極大化、冇底線、冇道德嘅行為，結果咪全國豬瘟咯。 哦，因為其實嗰個權公權力失信啊嘛，公權力失信，大家都覺得喂，即係如果靠政府做嘢冇可能啦，即係公道噶啦，咁所以個個唯有自保，個個唯有自保，咪個個自己賺到盡咪走咯。 呢個就等於點解嗰個三鹿奶粉即係大頭 B B 係啊 毒奶粉事件係一模一樣嘅，因為嗰啲奶嘅公司下邊嗰啲奶站就向啲小農去收購呢啲牛奶，而嗰啲奶站。基本上就是出蠱惑，那些小農亦都是烏里丹東，他只係得十零隻乳牛，咁就然後就走去揸牛奶，然後就交俾啲奶站喺嗰度加啲咁樣嘅chemical 嘅嘢落去，係令到佢個含氮嘅成分增加。所以你同外國荷蘭啊、澳洲啊呢啲畜牧國家、阿根廷啊、巴西啊呢啲、加拿大呢啲，係完全兩回事嚟嘅係。人哋點解嗰個動物疫情嘅控制係會咁好咧？係因為佢哋有個嗰個嘅。個系統啊，好清晰。嗰啲農場喺嗰啲嘅衛生官員嘅名單裏邊都好清楚嘅。佢可能真係100個供應商，佢就已經可以捉曬嗰啲油出嚟。大家諗下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所以你見到點解喺一定呢啲咁嘅疫情，無論喺動物同埋人咧，只要喺大陸爆發，一定係失控嘅。點解啊？係因為係人禍啊嘛。嗰個唔係天災嚟噶，絕對係人禍嚟噶。點解個人禍咁犀利啊？係因為第一。大家不敢上報，為什麼不敢上報啊？因為他們知道，如果習近平和中美貿易戰期間，如果他們繼續是擴大這個豬瘟的這個報導的話，就會顯示到，你知不知道中國殺豬，據估計是損失10000億，一萬億人民幣，殺豬啊，你想想多麼厲害，但他一直蓋住了，其實，今次也是一樣，你問那些武漢公安拘捕那8人，或者武漢市政府黨委書記點解撳住咧？就算佢唔上報，佢第一件事都諗：哇！呢個會影響習近平嘅權威㗎。 係噶， 係咪先？即係我哋宣布我哋即係高透明度抗疫。 即係你落實習思想唔夠得力啦。 又或者啊，我哋要取消呢個新春嘅活動，嗰啲花車遊行啊、團拜啊嗰啲咁嘅年宵全部取消啦，咁又唔得㗎喎。係 啊。 咁咪即係話俾人聽，中國好危險。 係咯。 即係好多呢啲政治上嘅思考。就變咗，當你抗疫係講緊一個嘅專業嘅判斷嗰陣時候，佢就諗緊其他嘢，而呢啲諗緊其他嘢，咪正正令到佢哋嘅決策咪永遠落後於嗰個疫症嘅發展咯。 嗱，呢個其實唔係佢哋嘅理性，就係在於呢啲咧，佢覺得係大局觀嚟噶嘛，呢個係嗰 講大局啊嘛，習近平 即係睇，即係好似阿鄧炳強講啊嘛，唔係講阿江永祥講，唔好淨係睇嗰段，睇多啲遠啲，睇闊啲， 嚇個 picture 要拉歪啲，係嘛？即係呢個大局觀就係咁嘅意思。但係所謂大局觀，但當然唔係指民生嘅大局啦，係習近平個人權威嘅大局啦。呢個就係係共產黨權威嘅大局啦，國家安全講到尾就係， 咪就係國家安全咯，係 咯。 所以我話食物安全、衞生呢啲咪全部納入國家安全嗰陣時，咪走曬樣。 唔係你國家越安全，即係人民就越危險啊！問題係，即係點解國家安全啫？其實係國家安全係防邊個啫？其實佢係防人民啊嘛，佢唔俾人民投訴啊嘛。 或者叫做別一小撮別有用心嘅外國勢力，擅借題發揮尋人之事咯。喺咁嘅心態下邊，佢點會以個疫情？人命為依歸咧，佢諗緊係其他嘢嚟嘅喎，係佢個政權嘅安全，習近平獨裁管治嘅穩定啊嘛，係咪？佢以為越冚咪越穩定咯。好啦，到冚唔住啦，琴日開始啦，冚唔住啦，因為睇啲 case 知啦嘛，佢絕對知噶，佢知道曬個疫情去到邊㗎。 因為佢去到國際傳播嘅時候咧，就冇可能冚得住啊嘛，因為其實你對到唔對唔到數啊，完全唔 make sense 啊。即係你諗下，你嗰個計嗰個同心圈散發出去嗰個數字，喂，點解你對唔到數？ 所以英國咪話千七，港幣咪話1350， 係啊， 完全對唔到啊！而家 對唔到㗎，你因為而家大陸嗰條數咧就係200嘅啫嘛，290嘅啫嘛，其實係。 係啊，我懷疑死嗰啲佢就 classify 第二種病因死添啦，我諗。 你係少咗成十倍啊，其實係。 咪而家去到咩嘛？最慘就係佢已經知道，因為又係擴散咗去亞洲其他國家啦嘛。好啦，所以就。就割席啦，開始 割席咯，習近平。 所以我話香港人要識睇呢啲新聞就係，當佢一割席嗰下，大家知道大 件。我見有啲學者咁講好笑嘅，就係話，我見到習近平咧出嚟講人命最矜貴啦，咁啊安心啦，即係視為國家頭等嘅任務啦。其實咁樣先危險啊，其實係。 當佢是升級為頭等任務嗰陣時候，即係話。 失控啊！ 中國人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啦，呢個就係呢個《義勇軍進行曲》啦。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咁即係會撲街嘅，但係撲街嗰個就唔係我，係落實習近平思想不力嘅官員，即係呢個就同台灣一樣，同國台辦被責嘅問題一樣。 係啊，咪就係所謂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咯。喺獨裁政權，喺一個民主政府裏邊就唔會係咁嘅，好簡單。個衛生部長如果抗疫不力，佢會落台。 係。 但是個衛生部長因為會有咁嘅政治問責，所以佢一定會全力咧係矯枉過正嘅，因為死咗一條友佢都會落台噶嘛。所以佢一定係會咧做，只有做多唔會做少。抗疫亦都係一樣嘅，你 quarantine 之後冇事，唔係代表你做錯，做多唔代表做錯。係因為你做多可能先至會令到個疫情唔會擴散。所以如果你話，是出現了這個科學證據證明在社區爆發才等於這個疫症變成疫浮呢，這個已經是回不到 全，這樣就失控了，其實 已經是去到超級擴散的那個階段了，已經 是回不到頭了，已經是。如果你看到非洲豬流感，不是非洲豬瘟在中國的擴散，是可以這麼驚人，是那個的全國政權腐爛的程度可以去到這樣，這個不是危言聳聽，絕對是看到中共政權去到基層嗰個腐爛嘅程度，如果佢喺大城市仲好啲，因為佢仲可以親自找喎。中國共產黨派嗰啲咩專家組啊，乜乜乜啊落去。但如果你去到下邊嗰啲基層政權，嗰啲四五線嗰啲城市鄉鎮， 冇人知噶。 鄉鎮 冇人知噶。 有條友肺炎死咗，係嘛？唔報嘅都冇人知。跟住求其好似殺豬咁樣，揾個地方埋咗佢又得，攞嚟做香腸又得，攞嚟做午餐肉又得。唔好講笑啊！真嘅，其實係 人肉午餐肉啊，係嘛？ 豬肉啊，嗰啲、豬瘟嗰啲豬肉啊，係啊，所以 唔出奇， 翻去食海底撈，食完之後變咗狂躁警魔警，我諗就係咁嘅原因。 所以其實你而家你買嗰啲午餐肉，你要預咗㗎，你要預咗嗰啲係豬瘟肉嚟㗎，因為你唔知嗰個成分係咩嚟㗎嘛，你搞到全部都肉碎嚟㗎啫嘛，其實係 你根本唔知佢咩成分。 係啊，唔知㗎。 我咁啊，大陸人好笑㗎，你記唔記得之前訪問嗰啲武漢嗰啲乘客？他說有黨的處理的話我們就很放心了， 是 所以你不能跟他鬥的，其實 這個其實又不怪得那些人的，他們這個求生本能來的，其實是 上 由學校去到即接受傳媒採訪他們是這樣的， 會不會講完之後加分呢？ 我看到昨天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再去高鐵訪問啊，即係啲佢都要揀啲大陸遊客嚟訪問，佢係呆咗兩秒先嘅，佢隻眼碌一碌先，然之後先答你嘅，其實 佢即刻諗下我應該點講先至可以喺社會信用系統裏邊加分咧。 係啦，係啦，即係呢個就係所謂嘅大局思維啦，其實係、哦、要撈一撈先嘅，其實係。所以其實你睇新聞咧，你要睇埋佢哋嘅表情，尤其係大陸人。 嗯啊，咁即係嗰啲街坊都係嘥氣啦。 係嘥氣嘅，其實嘥氣。即係其實等於嗰陣時，我記得係有線中國組成日都去訪問嗰啲街頭訪問㗎。嗰啲乜嘢好唔知嗰陣時啊訪問咧個文革啦，文革即係大陸嘅課本啊，即係同佢哋平反，即係唔再係呢個咁樣嘅，唔再污名化啦。 哦，艱難的探索。 係啊，艱難的探索啦。佢哋自己都話：，好事嚟啊！歷史應該正面啲嘅，其實係。他哋咁樣睇嘢， 抵抵住喺啲咁嘅國家裏邊生活㗎啦。其實係，我哋先休息一陣。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城寨走落去，可以用 AFPS 捐款26296402629640，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我哋。 嗯。 我哋香港人团结一致，万众一心，香港一定有希望！恭喜恭喜恭喜发财！ 开间画室其实唔系话希望教啲人净系画幅靓靓画，而我希望透过画画呢一个桥梁、呢个媒介去连结佢自己，或者系。他和他其他人。我們畫室就由今年九月開始營運的，六月就剛剛社會運動開始，這個是不是對的時機去開鋪頭？但是發現其實我們去開這間鋪頭的一些理念，或者其實我這間鋪頭的存在，都其實是對這場運動可能都會有一些幫助，所以我們就繼續堅持，即是逆水行舟，我們都會繼續開下去。我們選址在銅鑼灣，其實是希望在一個鬧市裡面，一個城市裡面有一個喘息的空間。如果客人希望他幅畫可以義賣的話，那他就可以設一個他的底價，那個義賣的價錢全數的收益，我們就會捐去那個畫家他自己挑選的團體那裡。